你知唔知邊個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維契啊？ 咩契弟話？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個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聽過個小提琴家叫史比華波夫啊？ 你作㗎？你個細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聽過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過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係 D 大調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老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老汉推鼓。 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那些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元 舒，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好，我哋翻嚟第三節啊 ，Jimmy， 我記得一開始咧，你其實係一個整全醫學嘅治療師嚟嘅。嗯、其實什麼叫做整全醫學，即其實怎樣為之是整全呢、嗯、可不可以，即可能聽眾都未必是 get 得到那麼完整，可不可以說再講多一點呢？ 好、啊、我想不同人對於整全 的看法、啊、或者做法都很不同的，我都很多謝我的啟蒙老師啦，他本身因為十幾年前我跟他學醫，他本身是一個中醫又是一個西醫，所以我自己學習的時候我都是中西結合，腦都是中西結合咁樣去做，咁、啊、所以一路十幾年嚟咧，一路將我學嘅嘢再整理、再整理、再整理。譬如我音樂就係頻率啦，咁啊點樣夾埋啲營養咧？即係件事係點樣扣埋一齊咧、啊啊？我哋成日簡單嚟講就係身心靈、身心靈啦，係咪先？咁實質咧，對於我嚟講咧，我會將生命咧分開四大嘅層級層次。咁、 okay. 所以如果整全醫學咧，我哋試下即係用一個 model 去睇啊，咁咧就變咗聽眾咧可以。接觸到不同身心靈的 H2 不同身心靈的療法，你試一下，暫時我似乎 fit 落呢一個 model 都仲係 work 嘅，我哋一陣睇下，因為聽眾都可能啊接觸好多身心靈嘅不同嘅工具 啊方法，點樣 fit 落去呢、啊、譬如我哋見到嘅就係一個物質嘅身體，我哋啲心肝脾肺腎 是、啊、 都係一個物質生化包 cam 嘅身體，咁佢裏邊有。器官啦，當然有結構啦，係咪我哋嘅骨絡啊結構，所以我要做下啲咩拉筋啊咩運動咧，都係器官性嘅、物質性嘅，包括我哋食嘅營養飲食都屬於物質分子嘅、有形嘅，你睇到嘅。咁但係有形之前咧。咁佢唔會自己運作㗎，其實佢有能量去驅動佢嗰個組成、或者驅動佢嗰個健康狀況嘅。咁即係話，我哋其實原來有物質嘅背後有能量推動。咁、如果物質係嗰啲貨物，能量就係嗰架車仔要運送啦。咁、所以點解我食咗啲營養落去都唔運化、都唔吸收嘅？咁、我哋就要呢個能量啊，吸收力啊嘛，要一個能量去轉化佢。咁、我哋。這個能量就是在我們現在在整全療法裡面，我們會給五個字，它有五個範疇都會啟動身體能量的，就是聲、光、電、熱、磁， 物理學裏面聲光電熱詞，咁所以其實音樂治療就係歸於能量醫學體系裏面嘅聲音，其實仲有光療噶嘛，我哋可以用生物光去打通身體嘅一啲阻塞嘅喎，光嘅效果都好有用嘅喎，聲光有電流噶嘛，我哋有生物電噶嘛，係嘛，所以我好多不同嘅電嘅工具去提升身體啊，係咪啊？跟住仲有熱能啦，係咪？我哋整個熱水袋你都會舒服啲啦，係咪？咁有熱嘅工具啦，遠紅外線啦等等啦，咁仲有就係磁啦，磁石、磁能，而家好多磁力乜磁力床好多嘢，咁所以聲光電磁其實都歸喺能量医学，所以声音是其中一部分，都启动我们身体，推动我们动，动是怎样令到物质可以运转，带着我们物质行的，所以它有强的时候又有弱的时候，弱我们就推动它，强的时候也都要减它，令到它可以平衡。但是再上了，那什麼驅使能量強弱，它行得快還行得慢呢？總有個人駕車，誰駕這輛車仔呢？當然就是我們自己主人，是是，所以我們其實跳一跳，我們是發出很多的心靈的念頭、想法、情緒、信念、經驗，你細個啊，因為咁有啲唔開心嘅經歷，令到你產生咗一啲信念，一啲嘅情緒藏咗喺度，佢就以一個情緒信息嘅波段或者一種電磁波，好有細嘅微波藏咗喺你身體。而家喺科學上高呢一啲已經有名稱，全部揾曬啲名出嚟，呢啲叫做駐波，一個駐波駐咗喺你嘅身體度，唔怪之得啦，佢一講我就激氣噶啦，因為細個嘅時候俾阿媽話過你咁，你再話我蠢啦，我就好大脾氣噶。咁所以呢啲其實心靈裏邊會發出好多呢啲信息，啲信息係啲好微弱嘅生物電磁波嚟嘅。呢啲信息就驅使啲能量，推動佢行得快、行得慢、平衡，再推動啲物質，先至係形成我哋一個人體。呢四個層次係我哋喺整全醫學上高環環緊扣。所以有陣時我哋會用能量醫學嘅嘢聽音樂咯，有陣時我哋做結構調整，又俾啲營養佢。啊、有陣時咧，我哋有調下佢嗰個信念，啊、改下佢嗰啲內在小孩，吞下佢嗰啲唔開心嘅嘢。有陣時我哋會用一啲信息，譬如乜嘢係信息醫學咧？譬如大家有聽過花藥啊，嗬？花療其實花冇能量，唔係講能量，更加冇物質。但佢點解推動到心靈嗰個轉化呢？因為佢攞咗花朵。那個信息形態擠落去一個花藥裏面食，所以其實花藥啊、順勢療法就屬於信息的療法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唔同嘅療法咧，係 fit 落去睇下係做緊邊一個層級。 啊，好清楚啊！ 但我相信四個層級都喺我哋身裏面發生嘅。不過邊度強啲，邊度弱啲，睇一個治療師想喺邊度入位。咁但係呢個只係講緊你個小宇宙啫，講緊你自己一個個體啫。但係最緊要仲有我哋同外圍因素要結合噶嘛？呢個外框咧，亦都影響緊我哋自己嘅身體。咁所以我哋嘅原生家庭係嘛，父母、兄弟姊妹出生嘅時候嘅環境啊，學校如何呢個。原生家庭又影響我哋嘅諗法， 絕對 影響我哋嘅營養，影響我哋嘅信息。所以遺傳咧，我其實就唔係一定係講基因遺傳，係、 okay. 信息遺傳、 exactly. 家庭嘅模式遺傳、 exactly. 都好遺傳嘅嗰樣嘢都好影響，因為佢都係發放嘅一個磁場、一個電磁波出嚟嘅。其實咁呢個就係原生家庭對我哋影響。咁、我哋跟住就翻學噶啦嘛，又翻工噶啦嘛，咁、又有同事啦，係咪啊？仲有。有社會的資訊啦，係嘛？我哋嘅經濟啊、社會啊、新聞啊，我哋睇睇埋埋好多嘅喎。佢會唔會影響嗱？你估佢一樣影響我哋啲諗法、信息。哇！你聽完都唔開心，哇！睇完個新聞都食唔落飯，因為啲能量凝滯住，因為個信號唔高興，因為見到一啲你唔中意見嘅嘢。咁所以社會模式又影響緊個人體。咁仲有我哋成日都講存在環境啦，嗰啲輻射電磁波啦，嗰啲生物的毒素啦，我們那些什麼原毒啊、重金屬啊、是不是環境污染啊，它是存在的環境，嘈吵啦、擠擁啦、空氣污染啦等等啦，那這些又影響緊我們的喎。所以你就算做好曬自己呢，你都要顧一下、都要找回個濾水機，找回個空氣機。 我忽然之間呢，望住你個表呢，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多病 了。因為這裡圍攻 圍攻啊，即是你除了時空宇宙之外 還未講 上高， 系啦，净系呢三嚿嘢咧，已经全部都系极大嘅压力，去影响住呢四个部分。 系啦， 所以点解咁大压力啦，咁多精神病啦，咁多唔同嘅情绪问题啦，成个社会个氛围啦，睇下我哋啲新闻啦，诸如此类种种咧，全部都系 喺呢度揾到晒。啊，呢度就睇完新闻，嗰度就记得阿妈点讲细个嘅时候，跟住呢度咧就污染， 辐射 又讲下手机添，跟住又吓之类。咁时空宇宙咧，其实我哋要喺上高攞力量，喺我哋嘅下，我哋嘅不同嘅宗教咧，我哋信仰咧，我哋嘅上天啦，攞宇宙嘅力量。所以我哋点解要静心？我哋要冥想，要打坐，俾自己安静落嚟，你先至察觉里边发生咩事，感应下个身体嘅能量嘅变化啊，然后作出相应嘅系嘛对策啦。啊，环境我哋要点做？点样面对下社会？点样去转化下由细到大嘅一啲家庭模式一啲諗法，咁我哋都會去咪銜接我哋即係天人合一，就係上天俾我哋宇宙嘅力量，對宇宙嘅理解啦，係咪啊？對宗教嘅一啲思維啦，我哪裡來，我會去哪裡，何去何從啦？咁呢啲都係宇宙靈性嘅啟發力。咁所以我哋好多譬如 quantum touch 啊，好多 reiki 啊，我哋好多meditation 啊，呢啲咧就行緊呢一度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去修為一個人嘅整全咧，睇下你自己首先分析你哪一度阻塞先 ，OK， 然后行哪个位，其实个个位都紧要噶，冇一个位唔紧要， 绝对系， 系啊，咁所以整全医学其实我哋就不断呢十几年嚟咧，就喺呢个表度周旋 ，OK， 然后就揾出唔同嘅方法去检测对应之后，我哋又再复检，又再沟通，令到呢个表越嚟越靓，令到我哋更加知道我哋人生在世喺度，我哋系为啲乜嘢？ 哇，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 好一个好精细嘅一个。背后的理论的 supporter 是啊，咁如果我哋真系好多时明白呢一个系嘛四层次之后，你无论用咩疗法，你都唔会乱。 系 啊，我呢时去针灸咁啊，针灸属于咩？ 吓，能量。 系啊，针灸属于能量。系啊，跟住我又去做花疗啊，食花药就有去调下信息。跟住我又见下辅导， 啊调 下就心灵。啊，我调内在小孩就调紧原生家庭。 系 跟住咧，我又做下群体社群嘅服务。啊，我又去做下大爱贡献，做下义工。啊，我想去服务。啊，跟住我又搞下啲饮下水嘅时候又要过滤咗佢先，要搞下啲环境嘅污染。跟住我搞唔搞我又去 meditation 去禅修。咁其实我哋人人都喺度行緊嘅， 系啊， 咁你清晰嘅时候咧，自己就会越嚟越得到个效果，最后就系个个都好开心、好启悟、好系啊、好健康、好和谐、好一致。咁呢个就系我哋喺整全医学想推动、想做，即系用身心能量医学啦，或者叫信息医学。咁其实个科技。是很发达的在外国。我们是引入了很多外国的技术回来。 我看你还有些仪器的。 是啊，因为呢香港人始终 都要证据的嘛，要证明的。我们不想这么虚的嘛，是不是就是你这么威嗡嗡的东西很难是不是传递下去的嘛，有时朋友都会问你都会 challenge。所以呢我们这么多年来呢我都会去物色一些不同的技术和器材回来。怎样证实咦音乐是 work 的。譬如我吃滴了滴花药啊，咁我系咪好咗咧？ 系咯， 我做完气功 又系 placebo 嚟嘅。 系啦，我做完气功，我系咪真系好咗咧？我冥想完之后，我去禅修七日啦，我翻嚟好咗几多咧？全部可以一步一步其实测试出嚟。譬如举一个例，呢个我哋用咗十几年嘅器材嚟嘅，佢叫做 MRA。咁都係核磁共振分析啦 ，MRA 啦，叫做 Magnetic Resonance Analyzer。咁譬如我哋聽完音樂，我可以聽之前測測身體嘅指數係幾多？譬如我個心臟、我個肝臟、我個腦有個分數嘅。測測係幾多分先？然之後我聽十分鐘音樂，特登請佢出去戴個 headphone 啦，好冇？翻翻嚟再睇翻，即場測翻佢個共振波， 係嘛？ 咦，係即場升分嘅。咁譬如我哋 呢是不是呢一張會見得到？係 啊，都會可能呢張會大啲。你見到呢度有個數值嘅，譬如身體綜合係幾多分，你個肝心脾肺腎係幾多分，唔同年齡咧有個年齡層嘅要求嘅。譬如以我哋我哋咁後生嚇，大概個標準係八分啊，當八分就滿分噶啦，好叻噶啦。咁一半合格嘅叫四分。咁如果我麻麻地啫，我得一分。如果真係好病態嘅，譬如癌症病。 人啊等等咧，佢會負分嘅。 哇！直頭睇得到啲，係 負一、負二、負三咁樣一路負落去咁啊，希望唔好咁低啦嚇。咁跟住點咧？我哋就用唔同嘅方法啦，可能係音樂治療，可能係食營養。音樂好快嘅，十分鐘後即刻 check， 咦睇到佢，因為共振啊嘛，佢即刻上到個波段嘅。咁、當然過幾日後咁，佢慢慢會回落啦。咁但係你可以日日聽嘅時候，你日日去 upkeep 咯。咁跟住我哋就會食營養嘅喎，係咪啊？營養都少不免啦。咁而家係咪有好多營養食品嘅坊間？ 真係多到，但係你又驚佢唔知邊度做， 唔知邊度做， 即 係 好似食乜都死咁。係 啊，唔知 個個話自己健康， 樣樣都話名牌，個個都話好。咁我哋咧就唔係淨係睇品牌，又唔係淨係睇成分嘅。係啊，究竟佢點製作？個製作嗰個頻率，譬如一樽 supplement 嘅頻率，最緊要同你夾。 哦、 即係佢好唔好唔係最重要，唔好就唔好食添啦，係咪？但係佢就算好好，但係唔係你要 嘅 嘢，佢唔夾咧，佢都攞唔到分。哦，所以我哋成個儀器個指標咧， 精密喎呢個 係啊，好好嘅，變咗你對啱你要嘅嘢， 係。 然之後你真係食落去咧，你自然睇到效果。咁、所以點解我哋有好多client， 譬如佢哋係濕疹、其實我哋處理咗好多濕疹嘅個案，已經即係十幾廿年嚟睇雲中西乜嘢科目都搞唔掂，但係我哋經歷咗成個幫佢檢測完，好好地對症先至下發， 係 佢自然一步一步三至六個月，我哋有一個 case 係八個月，本來佢係爛曬手嘅，爛到已經都唔想見人㗎啦，已經。佢話俾我聽咧，佢係因為甩皮啊，啲肉啊，皮與肉已經黐黐埋埋啲衫，佢每日翻屋企係搣牛皮膠紙要搣翻開件衫，即係好淒涼。佢已經食藥食到咧，啲類固醇係要用打針嘅方法，打到西醫都停手，我唔再打得落去嘅時候，佢好無助。咁佢個朋友嚟到話俾我哋聽，咁我哋亦都係用整全嘅方法幫佢配好曬、check 好曬嚇，各個每個階段一路睇住。佢用咗八個月嘅時間，全部好曬，或者掟曬，到而家都冇翻翻，講三年前啦。 但係佢係以一個整全嘅方式去處理嘅， 無論信息啦、心靈啦，其實係有啲原因嘅。當時失戀引爆咗呢個情緒，當然又亂食嘢，加加埋埋又夜瞓，咁最後我哋逐步逐步調，佢到而家一樣係 keep 得好好，係啊。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呢啲 case。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對於咁多營養食品或者咁多哇，而家好多有機食物都唔平嘅喎，咁你要投資落去我點樣咧？係咪啱我咧？我哋可以直情將佢擺上去，譬如一支果汁又 得， 係一樽丸又得。你直接擺上個儀器度，我測翻佢個分數。如果佢達到滿分係二十咧 ，very good， 啱你食食得啦嚇。咁當然啦，佢十七八分啊，都可以啦。但係十分以下你就唔好食啦， 係嘛？ 係啦，如果我哋測落去嗰個食品係低分，十分以下基本上我哋唔食。我試過測煙仔啊。 煙仔 有啲呀，有啲肺問題嘅人啦，嚟到我哋，但係佢仲食煙喎。咁你要證實俾佢睇個煙唔得噶嘛？人人都食咁啊。咁我哋OK， 借支煙仔嚟，我哋擺落個儀器度。 係。 跟住嗱，儀器係正負二十分 啊。係啊係啊。 一支煙仔係負十七分。 哇！ 負十七分，我哋十分都唔食啦， 就好大鑊啊！ 好大鑊啦。跟住我 check 個油炸鬼， 佢即刻驚， 佢即刻驚，跟住咪唔食咯，係咪啊？即係會幫助佢戒。 油炸鬼 是一分， 一分 十分以下不吃的嘛，他得一分 OK 都不吃的了。其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跟小朋友沟通、大人沟通，你硬叫他不要吃，不如我挤落个仪器上测测， 让他自己看得清 楚，他自己看到是你看到这样的分你还吃不吃，是不是？即是他起码明白。我们变成对于不同的 supplement 不同的食品全部测过之后再吃的时候，你一定更有效果。我哋仲可以測佢嗰個交互嗰個波段，因為每隻食品同 supplement 有佢頻率嘅，個頻率睇下啱唔啱嗰個內臟啊嘛，咪對到分咯。咁譬如我食幾隻咁啊點咧？ 係啊， 譬如我哋有 幾隻擺曬上 啦，有食維他命啦 ，combination 嚟嘅 combination， 因為唔同廠佢會唔會相沖啊？ 哦、 可能不啱嘅喎， 都會嘅。 我哋會將幾隻咧，你諗住食啊幾多隻，我哋擺曬上去，睇下佢嗰個複合波有冇撞。如果佢仍然 keep 得好咧，你咁樣食法咧就安全啦，你自然有效果啦。藥物一樣可以擺上去測度 ，yes。譬如我會唔會傷肝啊，咪測下佢有幾傷咯。係啊，咁所以呢個技術咧，其實係美國，哇，係一九。 1924年代初期，由史丹福大學的教授開始發現不同病人組織有不同波，一路演化了幾十年後，這個技術其實在、加拿大啦、德國啦、美國啦，大概都有成十幾二十年歷史了、哦、所以不過香港呢好像還是不太普及啦， 是啊，是 說出來好像沒人聽過啦， 是啊，甚至乎那些人可能懷疑信不信， 是啊，信不信啦，是不是假的，不 過今天聽完 Jamie 說就我相信大家也都會清楚了很多，因為最重要其實我們這個節目都是我們都很看 scientific base 的、啊、即是我們究竟有沒有什麼資料告訴我們它真的可以，而不是只是喂 V 王王虛無地說 feel 下你先 touch 下你先、啊、不 虛的，很實的，其 實去到這麼實在有了儀器去 detect 有了數據有了背後的支持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也都給自己再開多一些眼界，可以、欸、原來我們的身體不是只是物質那么简单，即是、我的心灵当然有了，原来呢在再现在最新的我们科学上面，物理量子物理学也好，我们的身体的另一种医学也好，都告诉我们听原来频率上面的变化可以帮到我们这么多样东西。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就係、是啊、我哋念頭啊嚇，可以改變你整個嘅宇宙啊，即係你整個嘅人生。頭先阿 Jamie 我覺得好好咧，就係佢嗰個嘅整全， 嗯 嚇，嗰四大部分啊，即係整全健康四個層次咧，其實就係話咗俾我哋聽咧，點解念頭係可以令到我哋人生轉變咁多樣嘢，而呢一樣嘢唔再係一種好虛嘅感覺咯。咁又好好感動啊！我另外咧頭先咧，我哋放 break 嘅時候咧。都問了 Jamie 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咧，喂，咁我哋聽到啲就係好嘅音樂啦，咁有冇啲唔好嘅音樂㗎？係，即係令到我哋會造成啲咩傷害？ 會㗎，其實外國都有講啊，有啲音樂咧聽完咧唔單止個人鬱結啊，有啲人聽完咧係會引發佢裏邊啲情緒病啊，甚至乎有人想自殺嘅。咁事實音樂係有唔好嘅音樂㗎。係，咁譬如一啲比較嘈吵啦、混亂嘅頻道咧、嗯，因為身體有個和諧韻律嘅節拍。但總之它不是跟著身體和諧韻律的節拍，它都有機會是不是牽動 是 搞亂我們，令到我們的頻率混亂，算 不算、不可以開口說， 是我不可以這樣說，是不是很多 fans 在這裡， 是但是或者是那些很令到你衝撞， 還 還要看回、裡面那個、那個作曲或者唱歌人那個意識，因為它有很多的念、很多的頻率、很多的意識形態，其實放在一個音樂裡、 okay、 譬如比較是、哇，好負面嘅，憤世疾俗嘅，咁、你聽得多嘅時候，你自然都會係傾向咗嗰樣嘢。咁所以我哋通常我自己都係嘅，睇電影啊、嗯、啊，聽人講嘢咧，啊，我哋都去選擇。其實你有選擇噶嘛， okay, 去揾翻一啲、和諧大愛嘅嘢，你自然個心境都會慢慢被洗滌。咁你話咁點算啊？我啲啊年青人成日都咁聽喎、啊，成日都係咁噶啦，我叫唔到佢噶喎。 佢哋好 enjoy， 好 enjoy 添、啊，因為。佢係嗰個心境，佢呢個音樂反映緊佢嘛，佢咪好啱 feel 咯。佢就係呢啲咁憤世疾俗嘅情況，佢聽嗰啲音樂對佢係好共鳴喎，對你唔共鳴啫。咁所以點算呢？我哋當然啦，慢慢去同佢溝通，了解一下佢，喂唔開心啲乜嘢啊，俾佢有機會抒發啦。 你哋都係 釋放佢啦， 喺屋企背景音樂度做啲 background， 然後再洗滌翻佢。 暗揀你喺度， 暗揀咁樣，佢日頭聽完呢啲，夜晚咪聽翻呢啲咯，起碼 reset 翻個頻道都好啊，再重新出發。 間喺度諗咧，其實係咪唔需要播到我一定啊？既然如果佢係頻率的話咧、我忽然之間有個 idea 啫，唔需要一定聽得到好大聲， 係噶， 因為佢頻率上邊嘅震動嚟噶啫嘛， 係啊， 係咪？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Very good， 好啱。你只要個音響唔好零就得噶啦，冇、聲就梗係唔得啦。任何有一啲啲嘅聲音，其實佢似有非有咧，個身體係最收到。 哦、 即係我成日舉 勾爸爸嘅時候， 勾痕嘅時候係咪？咁樣係最痕嘅。 係 你似有非有嘅時候咧，反而唔係隻隻耳仔，係、個身體會想要啊，想攞。 Okay, 你越大聲咧， 啲 friend 嚟 係啦，你越大聲，佢越抗拒咧，佢會 shut down 㗎。 係啊，咁所以久唔久咧就要轉下音樂啦，即係你唔好一曲走天涯咁三年都係聽住嗰只932，咁真係好悶啊，個身體會 shut down 咗。所以我哋久唔久轉下碟啦，大細聲啊，調配下啦，日頭有日頭音樂，夜晚有夜晚音樂。其實我哋成個系列有200多隻，你點聽都好多嘢聽。我哋有啲客人真係喺屋企咧，一放假咧6個鐘頭唔出街，約埋啲 friend 就嚟試音樂。哇！呢度咁樣 feel， 嗰度咁樣行，呢度咁樣去，即係佢哋係變成節目之一嘅。 OK， 所以大家不妨真係嚟試下聽啊，嚟感受一下你身體會話俾你聽，身體會說話，佢收到頻率之後佢有反應嘅。 嗯，好啊，咁我嚟到最尾咧，我哋以讀攻讀啦。咁啊 ，Jamie 有咩介紹俾大家？ 好啊，嗱，如果大家唔介意睇啲深啲嘅書咧，咁有一本書咧叫做《藍道馬》，好嘛？音樂頻譜療法，咁未必真係好容易睇得明，不過亦都真係想大家知道呢個係未來音頻世界嘅趨勢，音嘅頻率、心嘅頻率，亦都係一個宇宙嘅頻率。咁大家起碼知道有呢樣嘢，因為我相信未來越嚟越會講得越多。咁呢個係講緊藍道馬一個宇宙頻譜嘅一本書，咁亦都係 Barbara Hero 嚇當時嘅一啲即係佢嘅藍道馬鍵琴嘅發現啦。咁跟住就是翻譯了的，咁所以呢個是謝宇光教授的精心著作。咁亦都咧襯翻藍道馬頻譜咧，其實佢有藍道馬嘅音樂嘅。咁呢個如果要講咧，真係要開一輯嚟講啦。佢有地球頻率、日太陽頻率、月有月亮頻率，仲有五行嘅頻率，全部都係用藍道馬鍵琴彈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未來真係音樂治療或者音頻治療啦，佢未來嗰個大趨勢嚟嘅。咁我都一路係啊追，一路學緊，一路追蹤緊。 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咧？因為我都聽到幾次藍道馬鍵琴 係。 即係嗰個嘅 keyboard 係啦，咁其實嗰個 keyboard 同我哋平時嘅 keyboard 個分別喺邊度啊？ 好嗱，平日嘅鍵琴咧，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就係同平日嘅音嘅鍵琴有咩分別？係 啦 ，OK， 我哋平日嘅鍵琴有黑白鍵嘅，係 啊，係 咪？跟住我哋嘅譬如吉他原線係咪有唔同嘅長度啦？ 係 6條原線嚇，或者幾多條原線？弦與弦之間，你估仲有冇音啊啦？ 咁一定有，聽到與聽唔到啫嘛。我哋耳朵 或者嗰個樂器以外嗰條弦再延長都可以噶嘛，一定有噶。咁鍵琴黑白鍵之間仲有冇音啊？嗱， 有， 絕對有啦，係咪啊？你個琴可以幾長啫？咁即係話其實現代嘅樂器咧，因為有物質嘅限制，佢限制咗有好多頻率係出唔到嚟嘅。咁所以藍道馬鍵琴點解可以去到任何身體一個臟腑器官氣場？因為佢冇樂器物質嘅限制，佢係一部電子儀器，而係有曬宇宙任何一個 key 係你 set 落去嘅。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平面嘅 keyboard， 好精密嘅一個 一個好精密，經過好多年研究的一個 keyboard。你彈落去，佢係有曬宇宙嘅數字嘅圖形，係啦，佢就一個零型的 keyboard 嚟嘅，係啊，咁我哋有啲好資深、好有心的一啲朋友咧，佢哋而家買個 keyboard 俾個仔去彈琴嘅，就唔係學嗰啲琴啦，已經唔使學十年八載嗰隻琴，係買個藍道馬鍵琴俾佢喺個平面嗰度掃一個鍵琴。 要幾錢咧？一個藍道馬鍵？ 有限錢嘅啫，你買得起嘅，放心。係啊， 好，到最尾 好啦，到最尾啦，咁咧呢個都係好開心。好難得想公布一個活動，一個就是呢都算是音樂治療界的一件盛事，就是呢在2016年11月的月中18、19、20號在台北，咁有一個台北嘅，有一個叫2016年亞洲音樂治療聯盟嘅學術高峰會。 係。 咁裏面咧，三日裏面咧，其實就係講緊人類醫療嘅新希望，將音嘅療愈等同心嘅療愈，點樣去帶動生命本源嘅療愈？裏面嘅節目相當精彩，我數過啦，有10個國家不同派系嘅音樂相關嘅治療師啦、科學人員啦，有英國、澳洲、日本、 印度、中國、台灣， 你都喺度 喎，仲有我係香港嘅代表，係啊，咁 你去做乜嘢？ 我喺香港嘅代表咧，係會講微音樂，即係我哋嘅共振音樂啦，點樣對於失眠、情緒病同埋憂鬱症嘅臨床嘅應用？咁因為我用呢套音樂已經用咗十幾年啦，咁都會代表香港，係咪以亞洲我哋其實我自己 set up 咗一個會咧，係音樂能量學會啦。咁亦都今次咧係被英國微音樂學院咧攀授為客席教授嘅身份咧，去代表香港出席呢一個 conference， 咁係相當盛大嘅一件事。 香港嘅一個相信係一個香港嘅光榮啦，嚇！即係可以參加一個咁盛大，即係仲要係同人類醫療嘅 未來 啊，嚇！即係有關嘅一個嘅高峰會嚇，即係個 conference 啊。咁即係所以其實我哋今集咧，阿 Jamie 俾到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其實係喺音樂嘅醫療上邊啊，嚇，唔係純粹治療或者心靈治療或者心理治療或者 whatever 其他唔同嘅身體嘅治療，而係醫療上邊咧，已經其實喺我哋世界上邊咧，已經係一個好新嘅一個層次嚟，亦都係一個好高嘅層次。咁亦都希望今集咧，亦都好多謝 Jamie 啦，咁亦都幫到我哋一個大開眼界啦，係嘛嚇，亦都俾到好重要嘅信息，亦都希望聽眾咧可以多啲留意一下，或者甚至乎咧可以喺 Jamie 啊能量站嗰度咧去試下佢啲機，好好 試聽啦， 係啦。 feel 下啦，係啊，咁樣幾深奧都好啦。最後最緊要就係落地應用，每日就係翻屋企臨瞓前撳著佢洗滌自己 ，refresh 一次，同呢、這個係嘛大自然宇宙嘅和諧韻律嚇同步咁就得㗎啦。 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一度先啦，咁啊但係都係嗰樣嘢啦。咁啊城寨需要你支持嘅，咁大家可以去 PayPal 嗰條 link 啦，同埋我哋 HSBC 個 account 捐款嘅就8091674558383。咁我哋今日好多謝 Jamie 先， 好啊，多謝你， 再見，拜拜。 多謝，拜拜。 城寨俾人嘅感覺係一個黑暗嘅地方，但係入邊嘅人發奮圖強，人生光明。但係我哋而家活喺呢個大都市底下，喺繁華之中，人生好似更加多嘅痛苦，越嚟越黑暗。究竟點解呢？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安靜。